就交错，时光如梭，迷失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和我无知生活，一身无装，自得其乐，谁的命运谁又能把握，这世中孤独和我没有结果，没有结果，其实是为了交错，时光如梭，迷失自我，享受折磨，这是你要的结果，无知生活。 风起水浪，就遇过虚无。

在意这一 Fresh Radio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去了花瓣片片落，怕春花落尽成秋色，红遍细雨轻吻我。 问一声，到底值不值？

顿饱饭，你习惯饥饿是一种信仰。

呆呆的听着小溪哗啦啦。